fast, faces pass, and I'm homebound. Staring blankly ahead, just making my way through the crowd. And I need you, and I miss you.

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前两期啊，我们一直在聊来自非洲的中医大夫迪亚拉在那成都当地受到了患者的喜爱，同时啊，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呢？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聊迪亚拉的故事。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Amazing China。 迪亚拉在中国呢已经生活了30多年，这呢让他成为了一个中国通。他喜欢吃辣的食物和中国的戏剧，同时啊，他的汉字写得非常的漂亮。好，这是我们今天故事的第一段。那么看看迪亚拉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这让他成为了一个中国通。那么第一句的翻译呢，他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呢，我们用一个词是呢 experience。 同学们注意啊，这里面的 experience 呢，它的词性不是动词哈，不是经历了某件事情，而是一个名词，表示他的一段的经历。所以呢 his experience of more than 30 years in China， 超过了30年。那么用一个 more than 这个词组哈，表示呢多于 30 years in China， 让他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学过一个动词变化转变的是 turn somebody into something 好，或 somebody 哈，把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或把一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什么东西。那么今天呢，迪亚拉在中国的30多年的经历让他成了一个中国通。这个通怎么翻译啊？我们查字典呢很难找到这个通这个词，但是呢 Peter 老师今天教给大家一个词表示通。那么呢我们转一下呢，就是专家在某方面呢是一个非常有经验哈，有知识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引进一个词呢是 expert E-X-P-E-R-T。 那么这句话的翻译呢是 turned him into an expert， 同时啊同学们注意呢，在某方面是专家的话呢，后面要跟介词 on something， expert on something。 比如说他是计算机方面的专家， he is an expert on computer。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介词 at， 也可以 on 或 at， 后面呢加上某一个领域哈，某一个方面，表示这个人是这个领域和方面的专家。所以呢同学们记住这个词组 expert on 或者 at something。 同时他呢特别喜欢哈吃中国的辣的食物哈，以及呢中国的戏曲。 he is fond of 啊，今天我们学习的另外一个词组呢是喜欢哈，我们今天不用 love 也不用 like， 而用一个词组呢是 be fond of， F-O-N-D be fond of 啊，它表示对某一个东西特别的喜爱。后面跟的是呢辣的食物呢是 spicy food。 我们说这个辣呢 spicy S-P-I-C-Y 哈 spicy。那么这个词可以指呢我们中国很多地区的饮食的一个特色哈，比如说在湖南湖北在四川哈，那么他们的食物呢往往会比较辣一些，那么我们同学呢可以用这个词 spicy 来表示哈 spicy food。 and 传统的中国的戏曲 traditional Chinese 戏曲 opera O-P-E-R-A opera 哈。另外他的汉字写得很漂亮， He also writes Chinese。 同学们想一想汉字的这个词的翻译呢，想一想我们原来讲过这个词是 character 啊，那么这个词的拼写呢有一点难度哈。 Peter 老师在这里面呢把这个单词的拼写给大家再说一遍， C-H-A-R-A-C-T-E-R C-H-A-R-A-C-T-E-R。 这个词啊如果指我们的汉字的话呢，它表示说我们每一个独立的汉字。另外呢如果指一个人的话呢，它表示这个人的品格哈，这个人的性格如何。所以呢同学们要记住不同的场合这个词 character 它的意思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写得很漂亮的是 beautifully 啊，这个不难， beautiful 后面加 ly。 另外除了他的学术研究之外啊，他在业余时间还继续呢阅读传统的中医的经典的著作啊。 他在读这些大部头的书的时候呢，手里面需要拿的字典哈，不光是他需要拿字典，就我们作为母语的人哈，看我们中医的这些大部头的话呢，也需要这个字典，因为里面有很多特别难的词，以及呢我们搞不懂的一些术语，所以呢我们要借助的字典能够把它呢搞清楚。迪亚拉呀，他非常的努力哈，也非常的敬业。好，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除了什么什么之外哈，我们想到的几个词组呢，一个呢是 besides 啊 ，besides， 还有呢 in addition to 啊，我们讲过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学另外一个词组呢是 apart from，apart apart from 也表示除了什么什么之外。那么这个词组啊，我们在前几期讲过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再复习一下哈 ，apart from his academic study。Diarra also reads classic wor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这里面呢提到了一个词呢是经典这个词哈，或经典的这些著作或经典的这些书哈，我们用的词呢是 classic works。我们说过这个 work 这个词啊，如果一般情况下呢是指呢一个人的工作，但是呢如果指书的话，它表示呢一个著作哈，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同时呢，如果表示书的话呢，这个 work 这个词后面可以跟复数的形式哈。那么有的时候呢，在考试的时候，它往往呢这是一个考点，希望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呢能够注意一下。前面呢加的是 classic，classic 表示经典的。后面我们看一看他读这些书的时候呢，手里面拿着字典 ，he reads them with。Dictionaries close at hand， 他拿的字典呢不光是一本哈，后面我们注意一下 dictionaries 是很多本字典，因为呢读这些大部头的时候呢，不仅仅呢有些汉字不懂，有的时候呢一些术语呢我们需要查一些中医方面的一些权威的一些书啊，所以呢他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呢，字典不光是一本啊。后面有一个词组非常好， close at hand 表示说离他的手啊非常的近。我们继续聊，在成都，迪亚拉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同时啊，他还找到了自己的爱。在那里，他遇到了杨梅，他和杨梅在2011年结了婚。那么现在呢，他们有两个孩子。In Chengdu, not only did Diarra find success in his career, he also discovered love. 因为呢，前面用的是 not only， 所以呢，这个句子呢需要倒装的形式，因此呢，在 Diarra 前面加了这个助动词 did 啊 ，Not only did Diarra find success， 后面在哪个方面取得了成功呢 ？In his career， 在他的事业方面 ，C A R E E R， he also discovered love. There he met Yang Mei, who became his wife in 2001 啊，2001年啊，成为了他的妻子。Now they have two children 啊，有了两个孩子。好，那么我们继续聊，看看呢迪亚拉哈，他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呢他还不满足，他有更大的一个想法哈。我们用一个词呢，小的词呢是 wish， 如果大的词呢他有一个 ambition 哈，一个大的一个雄心。那么看看迪亚拉他的这个 ambition 哈是什么。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呢接受中医的治疗，同时啊中国政府呢还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推广中医药。好，那么这句话的翻译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as time goes on。 哎，这句话非常好，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词组 as time goes on 哈，时间的推移，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accep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round the world。这里面我们接触到的一个词呢是 accept, accept， 它表示是接受啊某一个东西，它表示一个人在心理上接受某一个东西或认同某一个东西。它和我们原来讲过的 receive 是不一样的哈。receive 呢翻译成中文也表示接收到，但是呢它表示一个事实，比如说你收到了一封信， you receive a letter， 或者 you receive a gift，你收到了一个礼物， but you didn't accept it， 但是呢你没有接收这个礼物，你认为呢这个礼物呢可能不好，或者呢给你礼物这个人你不想呢跟他再交往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心理上呢不愿意去接受某一个东西呢，会用这个词 accept。 而这里面 accep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表示呢，越来越多的人在心理上在理念上呢接受中医的这个治疗。好，那么 accep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round the world， 同时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lso promo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啊，在推广我们的中医药。这里面这个动词 promote， P-R-O-M-O-T-E 表示推广的意思，它呢可以表示推广一个文化， promote culture。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说呢推广一个产品，啊， promote a product。 另外呢我们在推广某一个东西，特别呢在一些大的超市里面，比如说它会有一些 promotion 的活动，那么这里面这个 promotion 是指的这个商场做的一定的促销的活动。所以说这个词 promote 以及它的名词形式 promotion 后面加 ion 呢，表示呢对某一个东西的推广，某一个东西的形象的提升，哈，那么用这个词 promote。 另外一点呢，一个人的position 职位啊，也可以呢被 promote， 表示这个人这职位呢有所上升啊，用这个词 promote。 好，我们今天讲的呢是 promote Chinese medicine， 推广我们的中医药。另外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啊，那么这如何来翻译呢？ In its construction 啊，建设这个词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后面出现了一带一路这个词组，它的英文翻译呢是 Belt and Road Program， Belt B-E-L-T and Road R-O-A-D， 后面是 Program， 后面也可以用 Initiative 哈，两个词来表示呢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哈。好，同时呢他希望呢有一天在非洲能够建立一个中医的诊所，培养出更多的非洲的年轻的中医医生，并传承这个有着扎实基础的一个古老的中国文化。好，那么看看今天最后一段的翻译。 There are hopes one day there can be a clin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Africa。 他希望有一天，我们用的 one day there can be 表示呢对未来可能性的一个盼望，一个期许哈。 a clinic一个诊所哈，他没有用这个 hospital。 一开始呢我们说有一个诊所哈，慢慢慢慢的呢可能会有一个有规模的一个医院哈，所以说他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么 a clin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Africa， 在非洲哈有一个中医的一个诊所，他的目的呢能够 cultivate more young doctors， 能够培养更多的年轻的中医医生。今天啊我们看看学的这个词培养，没有用 train 也没用 educate， 而用另外一个字叫 cultivate。 这个词啊它的拼写呢是 C-U-L-T-I-V-A-T-E， 它的原意呢是指农民在土地上呢耕作一个庄稼哈，让这个庄稼呢从一个种子变成幼苗，最后呢长成大的一个果实哈，这是一个过程呢叫做 cultivate。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词用在人方面哈，从一个没有经验的变成呢对某件事情渐渐了解，最后呢成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人，那么这一个过程，那么用这个 cultivate 这个词呢，它表示说这个人对这件事情给予的关注给予的投入呢比这个 educate 比 train 呢更加的多哈。所以今天我们学会了另外一个词表示培养培育 cultivate。同时呢我们再复习一下刚才我们讲过的另外两个词表示培养或教育，一个呢是 train， 还有一个呢是 educate。 所以说我们三个词希望同学们呢能够记下来。 And to carry forward this deeply rooted culture， 能够传承啊，这 carry 表示携带， forward F-O-R-W-A-R-D 表示朝前，能够携带某一个东西，这是这个英文词组的直译。那么转译一下呢，可以说能够传承这个有着扎实根基的这个中国文化。那么扎实根基呢是 deeply rooted， 我们学过这个 root R-O-O-T 表示根哈，树的这个根。那么今天呢它的词性发生了变化，从 root 这个根的名词变成了动词 rooted，同时前面加一个副词 deeply rooted culture， 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His experience of more than 30 years in China has turned him into an expert on the country. He is fond of spicy food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He also writes Chinese characters beautifully. Apart from his academic study, Diarra also reads classic wor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 reads them with dictionaries close at hand. In Chengdu, not only did Diarra find success in his career, he also discovered love. There, he met Yang Mei, who became his wife in 2001. Now, they have two children. As time goes on,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accep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round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lso promo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its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program. Diarra hopes one day there can be a clin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Africa to cultivate more young doctors and to carry forward this deeply rooted culture. 下一个板块呢，是我们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Wake Up Sun，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I have a book all about the animals that live on a farm. Can you tell me any animals that live on a farm? Ah, a pig. A pig lives on a farm. Very good. But let's find out some more, shall we? Are you ready?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Wake Up Sun. Ding, ding. One n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 flea bit dog on his ear. Oh, must be very painful. Poor, poor dog. Dog woke up. Ding, ding. Woof, woof, said dog. It must be time to get up.Pig woke up too. Oink, oink, said Pig. Be quiet. So my question for you is, what noise does the dog make? Woof, woof. Very good. And how about the pig? Can you make the pig noise of oink, oink? I'm not very good at it. Ding, ding. It is time to get up, said dog. No, it is not, said Pig.The sun is not up. Ah, Pig is very clever. Ding, ding. Where can the sun be? Asked Dog. Maybe it fell in the well, said Pig. What do you think? Where is the sun? Let's find out. Ding, ding. Dog and Pig ran to the well. Sun, sun, said Pig. Are you down there?Now, my question for you is, what is a well? Have a look at the picture with the pig and the dog. Can you guess? The well is a deep hole from which we can get water. Very good. Let's continue. Cow woke up. Moo, moo, said cow. What are you doing? So, can you tell me what noise does the cow make? Yes, great.Moo, moo. Ding, ding. We are looking for the sun, said Pig. Maybe the sun is hiding behind the barn, said Cow. I can see the barn in the back. Can you tell me what color is the barn? Yes, the barn is red, red and black. Ding, ding. Dog, Pig and Cow looked behind the barn.Come out, sun, shouted cow. Chicken woke up. Cluck, cluck, said chicken. What is wrong? Okay, so what noise does the chicken make? Cluck, cluck, or cock-a-doodle-doo. Yes, very good. Can you make the chicken sound? Ding, ding. We cannot find the sun, said Cow. Chicken said, Maybe the sun is sleeping late. Then we must wake up the sun, said Duck. Ding, ding. All the animals began to yell. Cluck, cluck. Moo, moo. Woof, woof. Oh dear, it's very noisy. Ding, ding. Farmer and his wife woke up. Uh-oh. There must be a fox in the hen house, Farmer said. Okay, so who can tell me why does the farmer think the animals are making all the noise? Ah, the farmer thinks a fox is there. Ding, ding. Farmer ran to the window. He fired his gun. Bang! Bang! The animals stopped yelling. It was quiet. But not for long. Uh-oh, let's find out what's going to make noise next. Can you guess? Ding, ding. Farmer's baby woke up just as the sun came over the barn. Look, said Dog. Farmer's baby woke the sun. Okay, so now we have the baby. What noise does a baby make? Yes, a baby makes a crying sound. But all the animals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has made the sun finally appear. Ding, ding. From that day on, Dog always played ball with Farmer's baby. Pig let her chase him and pull his tail. Ding, ding. Cow gave her lots of sweet milk to drink. And Chicken laid eggs for her, one every day. Ding, ding. The animals were very nice to Farmer's baby. After all, they knew she was the only one who could wake up the sun. What a funny story. What did you think of all the animals? I really liked this story. My last question is, can you remember what noises did the different animals make? So, we had the dog. Woof, woof. Yes, very good. We had the pig. Oink, oink. Next, we had the cow. Moo, moo. And last, can you do it? The chicken. Cluck, cluck. Okay, thank you everyone. Ding, ding. 好，那么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On top of Old Smoky, all covered with snow, I lost my true lover for courting too slow. For courting's a pleasure and parting is grief, and a false-hearted lover is worse than a thief. For a thief will just rob you and take all your pay.But a false-hearted lover. 公元前